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正过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》。 按说五更早朝，这才三更多天呢，来得及，准能走在河山前头。可刘墉这四位教父走得太慢了，怎么还是抬他爸爸老中堂刘统勋的那四位呢？您算算这岁数够可以的了。紧赶慢赶到朝房一打听，和珅已经上殿了。因为和珅得了刘墉告诉他的八句解答，心里高兴，想着明天早朝一回奏，万岁一高兴准有大赏，早点去最好啊，抢在刘墉前头。刘墉知道和珅上朝了，也赶紧上朝，想跟和珅说明白，那是酒后之言，不可上奏。到品级山一排班，好，和珅已经回禀上了，启奏万岁，昨天您赏奴才那八句话我全答上来了，奏于圣听。乾隆高兴了，瞟了刘墉一眼，心说你也听听和珅不是没学问，答上来了不是？于是站起来问和珅，朕当问你什么高。和珅卯足了劲儿给一嗓子，黄瓜糕啊。乾隆一听，哎，我还是坐下吧。那什么低呢？茄子低。乾隆一琢磨，嘿，我怎么单敢这句坐下呢？什么冬？冬瓜冬。什么西？西瓜西。什么薄？耍钱薄。什么厚？喝酒厚。什么肥？羊尾巴油肥。什么瘦？羊腱子肉瘦。皇上一听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满朝文武也不敢乐都，是吭哧。乾隆还是头一回听这样的词儿，还挺新鲜。他皱着眉，越琢磨越不像话。刘墉赶紧出班跪倒，臣在。我且问你什么高？刘墉斜愣了和珅一眼，心说：这会儿我可顾不了你了。启奏万岁，君位高。和珅一听，心说：你这罗锅怎么这么不地道啊？怎么又君位高了？你不说黄瓜高吗？乾隆又问了，什么低？臣未低。和珅先说，得，大臣都成茄子了。什么东？文在东。什么西？武在西。什么薄？人情薄。常言说人情薄如纸。那什么厚？皇恩厚。皇恩浩荡。什么肥？春雨肥。春雨一下薄谷葱生，俗语说春雨贵如油嘛。那什么瘦呢？严霜瘦。严霜一下万木萧条，所以说严霜瘦。好，和珅，奴才在，